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第147集，西竹成长记录。西竹有好几个小书包，每天轮换着背，但是西竹不经常背这个 mini 头像的。就他的年龄来讲，这个书包有些偏大。孔精华拉开了书包的拉链。 这孩子是想要离家出走吗？ 几分钟之后，孔精华几乎是一屁股坐倒在床上了。也许单凭书包里的行李不足以证明西竹曾经真的离家出走过，但回想起西竹的一言一行，孔金华忽然有点心慌了。 西西这个孩子怎么越来越跟他的年龄不相符了？ 他翻出了最初领养西竹时福利院交给他的那一沓资料，找到了送西竹进孤儿院的那对年轻情侣的联系方式，犹豫了很久之后还是拨了过去。对方接到电话很是惊喜。 怎么样，小家伙还好吗？我和我女朋友都挺挂念他的，前些日子还说要抽空去看看他呢。真是怪了，今天一连接到两个电话都是问西竹的。 两个电话？除了我还有谁给你打过电话打听西西消息呢？ 是个男人，没说叫什么名字，好像是从孤儿院一路问过来的，问我们最早是在哪儿见到西竹的。我告诉他了，是在青城山。 孔精华打这个电话其实是想问他们最初捡到西竹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或者任何可以追溯到西竹来历的线索，但是现在他完全没有兴趣去理这些了。为什么会有另外的人在找西西呢？难道说西西并不是无主的孤儿，他有另外的亲人找上门来了？西竹回到家第一眼就发现了门锁换过了，非但换过，关门的时候孔精华还从里头反锁了，钥匙拔下塞进贴身的口袋里。西竹没吭声，白天在幼儿园的时候他的确是想到了那只未及时清理的小书包，但转念一想，哪有那么巧就被孔精华给发现了。没想到事事就是这么巧，而且巧得近乎蹊跷，巧得像是昨晚上孔精华跟在自己身后看到了一切似的。西竹心里直犯嘀咕，吃晚饭的时候孔精华帮他夹菜，不经意识地提了句， 西西啊，跟妈妈回老家住几天吧。 老家？之前可从没听孔精华提过什么老家呀。西竹忘了生闷气这回事儿了。 老家在哪儿？ 去了你就知道了。 西竹顿生警惕，自己离家出走不成，还要跟他去见什么鬼的老家？一如一整天都没看到秦芳，心里有些担心，犹豫了再犹豫，还是没有拨他的电话。一如多少摸清了秦芳的秉性喜好，他既然没有交代，自己也该知情识趣，不去讨他的烦才好。一直到入夜都没见秦芳回来，一如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几次下床开门去看，只看到秦芳的房门紧闭。夜静更深，一如忽然觉得心冷，想着自己跟着秦放到底是谈不上什么密切关系，自己总这么巴巴望着，可是哪一天秦放想要走，还不就是走了，搭救一场仁至义尽，又不用对他负什么责任。这个世上于他而言真正称得上是不离不弃的亲人的，就只有母亲孔精华了吧。可是现在这唯一的亲人身边 也有了一个西主了，一个不知好歹、人小心大、任性的叫人恨得牙根痒痒的西主。一如再也没有了睡意，他穿好衣服下楼，开车去往孔金华住处的时候，脑子里只萦绕着一个念头：如果真像秦放说的那样跟母亲相认，母亲会是高兴呢，还是失望呢？母亲会原谅他吗？一如把车子停在了街边，心事重重地进了小区。快走到孔金华住的那栋楼下时，目光所及，心里蓦地一惊，下意识矮身藏到了花坛的后面。他一颗心咚咚地跳个不停，过了很久才偷偷地探出头来去看。 秦放，为什么他会在这里呢？ 是秦放。他就站在楼下，正低头点着了一支烟。黑暗当中，白色的烟气袅袅上升。有的时候，秦放会在原地上走几步，但更多的时候，他是站着不动的，仰头看着高处透出亮光的窗户，直到烟头的火星灼到他的手指。秦放这是在看什么呢？一如也随着他的目光抬头去看。夜已经深了，只有寥寥的几扇还亮着灯，其中的一扇是孔京华的。西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眼睛却时不时地瞥着孔京华的动静，耐心挨到他进了洗手间，挨到莲蓬头哗啦啦的水声响起时，西竹才噌地从沙发上跳下来，噔噔噔地跑进了孔京华的卧房。倒不是想偷钥匙，反正钥匙他贴身带着，怎么都拿不到的。他记得孔金华卧房的床头柜高处有好多本的影集，那里头会不会有关于他所说的老家的照片呢？西竹爬上了床，站到孔金华的床上，垫起脚尖去够，手指尖勉强碰到了一本影集的背脊，他蹭啊蹭的终于取了下来，顺手翻开，那扉页上写着西竹成长记录。成长记录？孔京华什么时候给他做了一本成长记录了？西竹莫名其妙，他往后翻了翻，才发现并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女孩，从前头三四岁时的照片，到后头十来岁的满满登登的照片，倒的确是一本成长纪念册，多数都是女孩的独照，也有孔京华和她的合影，神色间颇为亲密，典型的母女情态。所以孔京华之前还有一个女儿，也叫西竹吗？那这个西竹人呢？自己怎么从来没见过呀？还有，为什么从来没有孔金华丈夫的照片呢？一本翻完，西竹垫着脚尖又送回去，手指在一排影集上颠吧颠吧的，又随手取下了另外的一本。扉页上写着的还是西竹成长记录。这位西竹到底需要多少成长的记录啊？西竹心里嘀咕着翻开，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刷刷刷的几页翻完，又回到了第一页。前头还是三四岁时的照片，但是里头的女孩明显和前一本的不一样。这本成长记录只有半本，到后面五六岁时就没了，并且照片明显显得老旧，跟前头看过的那本似乎差了不少年头。西竹似乎想到了什么，他的心跳有些加速，他把手里的这本送了回去，目光在那一排影集之上来回地逡巡着， 然后又选中了一本。这一本跟他第一次看到的那本色泽花纹都是成套系的。果然，这本影集是锦城上一本的，但是只有半本。开始就是十多岁时，然后是十二三岁、十五六岁。西竹盯着那女孩的面容看，眉头慢慢地皱起来。这个女孩，她是见过的。 秦凤，易如是谁啊？ 所以易如就是前一个西竹吗？仔细回想起来，前一天看到的易如大约二十来岁的样子，而这本相册里的易如直到十五六岁，难道说易如在十五岁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也就像他前天晚上一样离家出走了。西竹的手摩挲着影集的片页，正想合上，电光火石之间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赶紧又翻开。就在这本影集后半本的某一页片页上，比其他的片页要厚的，西竹翻到了那一页细看，这才发现里头也塞了照片，只不过是背面插入的，封口处用胶给封起来了。难不成是有什么秘密？这时西竹侧耳听了听洗手间的动静，还好水声依然哗啦啦的不绝。他放下心来，小心翼翼地顺着封口把那塑封给揭开，抽出了里头的照片。洗手间的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了，莲蓬头的水声似乎更大了。孔金华赤着脚慢慢地走向卧房，身上的水滴缓缓地滑落着，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水渍的脚印。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